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一个是病患，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一个是医生，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尖锐对上温和，失控缠绕冷静。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母亲自杀的真相，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猜心游戏》，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沈秋噩梦频发，于是他再次来到了许崇光的诊所，请许崇光为他医治。在许崇光那里睡过一个好觉，沈秋又原地满血复活了。再回去找陶安可，沈成阳的风流韵事已经出刊，竟然还卖得不错。还有不少热心的八卦读者在网上留言跪求主人公真名，更有一两个猜出了正主，直接留言询问是不是那个谁谁谁，看得沈秋叹为观止。这年头人民群众八卦的热情实在是相当强大。因为许崇光最近相当管用，沈秋跑诊所跑得越来越勤了，顺便还探出了许多有用的信息，比如说他上面还有个哥哥，比如说他喜欢喝双倍糖的焦糖拿铁，比如说他最讨厌的蔬菜是苦瓜。许崇光从来不是木讷的人，相反他十分懂情绪，会撩人，两人的进度那叫一日千里。工作日办公室里只有沈秋和陶安可两个，其他人都在外面搜新闻。沈秋时不时看一眼手机，一上午的时间短信震个不停。什么时候再过来？那得看许医生有没有档期啊。档期对你随时都有，可以来休息睡觉喝咖啡，不收费。可是我档期很满啊。我可以预约吗？沈小姐，你要想收费也可以。陶安可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溜达出来，闲着无聊坐到沈秋旁边，一双贼眼不停地瞄他的手机，啧啧说道：我仿佛嗅到了恋爱的酸臭味。还没有进展到那种程度。沈秋收起手机，似笑非笑地抬头看陶安可，想知道。陶安可点头如捣蒜，如他这种人那是最受不了有八卦而他自己不知道的了。不想告诉你。沈秋笑眯眯地说，除非你把手表摘下来。陶安可手表下面的纹身沈秋同样很好奇，可惜陶安可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也许是八卦之神给男神们下了降头，两个女人正在各自挖空心思想套到对方的故事的时候，一个不速之客突然闯了进来。沈秋抬头看了一眼，不得不说也是个相当帅气的男人。和许崇光不一样，这个男人的年纪似乎要大一点，西装革履，一看就是成功的商业人士，举手投足都是稳重和内敛的气质。然而他此刻相当愤怒，一进屋就朝着陶安可气势汹汹而来。陶安可，耍我有那么好玩吗？他走过来完全无视了沈秋，伸手就去拉陶安可的胳膊，他力气大极了，几乎是把陶安可拎了起来。严卫东，你干什么？陶安可大叫，却完全挣扎不开。 沈秋觉察出他似乎有点电灯泡，于是摆了个投降的手势，知趣地出了门。然而奋斗在八卦第一线的最强战士陶安可曾经约道，有八卦不看，天打雷劈。沈秋作为陶安可手下最得力的员工之一，怎么可以不听老板的教诲，放着八卦不听呢？于是他站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贴着门听得眉飞色舞。陶安可，你发什么疯？严卫东的声音简直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发疯？我发什么疯？ 严先生，现在好像是你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撒野，还是先看看自己发的什么疯吧。陶安可冷笑着说。陶安可，你是在玩火自焚？人家现在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不要和我二叔为伍，他这个人必定是过河拆桥，你嫌活得还不够长吗？严卫东声音急速地说，我知道你是为了对付我，可是对付我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搭进去，你还小，等再过两年你再看自己做的事，你都会笑话你自己。这话一出，陶安可就炸了。我还小，我还小，10年前你就用这句话给我洗脑。严卫东，你搞清楚，我已经26岁了，不是10年前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就是喜欢你，怎么了？你要是愿意跟我在一起就在一起，要是不愿意就别在这儿烦我。至于我在做什么，你不当我男朋友凭什么来管我？刹那间屋里沉默下来，只有陶安可急促的呼吸声。沈秋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陶安可哭了。严卫东无力地叹了口气，我比你大10岁，10年前我就知道了，谢谢。陶安可气呼呼地说， 滚滚滚，别来烦我， 我已经成年了， 用不着你管。 里面又沉默下来，沈秋等了一会儿有些着急，刚想贴得再近一点听，大门哗啦一声打开，严卫东一脸哀伤，看到沈秋的瞬间似乎有些吃惊。沈秋有些尴尬地笑了笑，侧身绕了地方。严卫东在门口顿了顿，轻轻叹了口气，最后回眸看了陶安可一眼，大步流星地走了。陶安可早料到沈秋在外面偷听，现下也没力气发火了，就坐在椅子上擦眼泪，纸巾抽了一张又一张。 全听见了，怎么样，高兴了吧？ 陶安可没好气地说。沈秋嘿嘿一笑，就看见陶安可愤怒地摘下自己的手表，啪地扔进垃圾桶里。他的手腕上是个清晰的冬字。 你们10年前就认识了？ 10年前我追他，他跑了，我就纹了这个纹身。10年后接着追，他送手表给我，让我遮着，还说让我忘了他。我要能忘了他，会在秦城待着10年。 陶安可气得眼睛发红，全然没有了平素的优雅，样子恶狠狠的，像随时要扑上去把严卫东咬死似的。沈秋干笑了一声， 好了，戏看完了，我的八卦全被你听去了，心里不平衡着呢，你是不是该把你新欢的名字告诉我？ 陶安可愤愤地说着。情商中的女人不好惹，沈秋不傻，乖乖地说出了许崇光的名字，却没想到对方微微一愣。 许崇光？ 陶安可重复着。 许家老二，当心理医生那个？ 许家不许家沈秋是不知道，但当心理医生排行第二，说的应该是许崇光无疑。 对，他是我的心理医生。 陶安可的脸色刹那间变了变， 建议你离他远点，这家伙传闻有点变态。 沈秋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想多问几句，陶安可却怎么也不肯说，竟然还把他往外轰。 滚滚滚，我现在心情不好，别来烦我。 陶安可说着站起来，把沈秋推出门去。 别啊， 这话说一半是什么意思啊？ 沈秋回头敲了敲门，谁知道只听得一声脆响，陶安可竟把门反锁了。他没办法，只好走了。屋内，陶安可轻轻叹了口气，他从垃圾桶里把手表捡了起来，仔仔细细擦干净，重新戴回手上。当天晚上，沈秋又做了一个梦。5岁的自己跟母亲开车去郊外，那时候陈碧柔登堂入室，他和母亲搬出沈家，在市中心的公寓住。星期六大清早的，沈秋就被母亲叫起来梳洗干净，上了汽车。母亲开车说是带他去一个以前没去过的地方。他们去了市郊的福利院，院子里都是脏兮兮的孩子，因为得不到照顾和丰富的食物，都是面黄肌瘦又矮又小的样子。沈秋第一次见到栾池就在那里。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猜心游戏》，作者安念青，欢迎您继续收听。 满院的小孩大多在胡乱玩耍，玩泥巴或者打架，也有一些明显有缺陷的，一个人对着墙傻笑或者尖叫。这样的环境下，只有栾池安安静静地坐在台阶上写作业，书本摊在膝盖上，铅笔头上绑着一根树枝才能捏住。他那天感冒了，不停吸着鼻子。那一年栾池已经13岁了，因为营养不良又瘦又矮，看起来只有10岁左右的样子。穿一身脏兮兮的运动服，衣服不合身，松垮垮地挂在身上。这个孩子呀，最聪明懂事，还经常帮我们干活，学习成绩也好，就是可惜来的时候年纪大了点，所以没人家愿意领养了。福利院的阿姨指着栾池说。年纪小小的沈秋本能地不喜欢他的口气和态度，仿佛满院子坐着的不是孩子，而是一批大白菜，任人挑选。就是他吧。母亲环顾了一下院子，这样说道。他的能力有限，只能领养一个。栾池已经13岁了，被领养的机会实在太小，再过3年他就必须离开这里独自生活。这样的孤儿流落到社会上会有怎样的未来，稍稍有点阅历的人都想象得到。于是栾池被叫了过来，福利院的人迅速办好了领养手续。年少的栾池直到上了车才懵懵懂懂地反应过来自己被领养了。阿姨，栾池轻声叫着，我叫木真，你可以叫我木阿姨。年轻的少妇柔声说着。 木阿姨，你要领养我吗？ 栾池小心翼翼地问着。 是啊， 木真轻声地回答。她看得出少年十分拘谨，但已然比很多同龄人成熟得多。 福利院的阿姨肯定没告诉你，我的亲生父母都还活着。穆阿姨，您如果现在后悔了，还来得及。 栾池的声音很平静，有种超出年龄的成熟和冷静。 我之前的养父母告诉我，我亲生父母生了很多很多孩子，他们养不起了，就把我送给他们。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不想养我了，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我知道很多领养孩子的家庭都不喜欢我这种背景复杂的，所以穆阿姨您如果后悔了，可以把我送回去。 沈秋一直记得那天栾池的眼神。男孩坐在后排座上，他从副驾驶回头看他，青涩的面孔，眼睛漆黑乌亮，就这么定定地看着母亲，倔强而冷静，只有一双手紧紧攥着自己的课本，半旧的纸张发出摩擦声，在车子里突兀地响着。木真把车子停下来，也回头去看他。 不要紧的，栾池， 他轻柔地说， 你只是你，和其他的无关。你是个懂事的孩子，阿姨喜欢你， 愿意照顾你，就像照顾我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一刻，栾池哭了。那是沈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栾池哭，嚎啕大哭，仿佛要把自己这些年来的委屈通通都哭出来。哥哥，别哭了。沈秋嘟囔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也跟着哭了起来。沈秋醒过来，外面天已大亮。他随手抹了把眼角还没有擦掉的泪水，慢慢坐起来，懒懒地伸个懒腰。今天是个好天气，然而黄历上说不宜出行，可是不宜出行，沈秋却还是得出门。他磨磨蹭蹭地起了床，给自己准备了一份早餐，吃完了又开始磨磨唧唧地挑衣服。好不容易收拾妥当，已经是十点多钟。他站在穿衣镜前打量自己，素面朝天的脸，一条素色白裙子和平跟的白色凉鞋，披肩的长发让他显得格外温顺，一丁点也不像自己。沈秋叹了口气，慢悠悠地下楼。好脾气的栾池在楼底下已经等了两个钟头了。他打开车门，坐上副驾驶。栾池转头看他，调侃说，大小姐啊，你也真够拖拉的，不过再怎么逃避也没用啊。他不经意地转头一瞥，刹那间却愣住了。栾池怔怔地看着沈秋，被什么迷惑了似的，愣了许久，才颤抖着手去摸沈秋的脸。沈秋吓了一跳，栾池，你干什么？栾池这才回过神来，放下手臂，轻轻笑了笑，你和穆阿姨长得太像了，刚才差点看错了。这话说的古怪，沈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却没有多想。他们驱车去了城郊的公墓，不是节日，这里人烟稀少。沈秋和栾池一路走过排列整齐的墓碑，也不知是不是凑巧，天上突然飘起了小雨，天色昏暗下来，起了风，有些淡淡的凉意。沈秋看着墓碑上母亲的照片，黑白的照片是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她还是那么年轻，那么美好，嘴角勾着笑容，眼里满满都是温柔。你凭什么不告诉我就做决定？你说过要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说话不算话。沈秋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伸手拥抱墓碑，指尖却再也触不到默默的温情，而只有冰冷而坚硬的石头。后来沈秋哭累了，就坐了下来，蜷缩着抱着膝盖。地上太凉了，起来吧，我们该走了。栾池轻轻叹了口气说，伸手去抓沈秋的胳膊。不，我还要再跟他说一会儿，是秘密，你不许听。沈秋倔强地甩开栾池，催促他离开，带着点撒娇和任性的口气。沈秋已经很久没有用这样的腔调和什么人说话了，也许靠近母亲让他更能觉得自己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本不应该承受着许多。栾池扭头不顾，到车上等他。沈秋等栾池走远了，才开口说道，妈，我最近有了一个目标，等我把它拿下来再带他一起来看你好不好？我答应你，我会像个普通女孩子一样努力生活、工作、恋爱、结婚。妈，我要你在天上看着我，看着我活得比沈健、比陈碧柔、比沈成阳都要幸福。仿佛誓言一般的话，沈秋却不知道是说给母亲听的，还是说给自己听的。他说完站了起来，准备离开，抬头的片刻，他的余光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熟悉的背影，那么萧索和寂寞，

天地。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节目一开始就要提醒大家，瑞麟羊奶要涨价了。 是的，听了之后别激动，听我跟您好好说。最近呢，央视二套财经频道播了关于羊奶粉的收购价上涨的新闻，鲜羊奶的收购价格就涨了一倍多。加上随着大家对于羊奶的了解，供需之间发生变化，瑞麟在继续保证每一滴奶都是真奶的基础上，不得已做出涨价的决定。 羊奶粉在五月初就要涨价了，目前的仓库的存货一旦销售完毕就立马涨价。所以说呢，如果您是老会员，那应该知道今天就要来囤货了。为了给足大家囤货的热情，我们今天还特别定制了一个订购就送大家带动爬楼水晶轮购物车的超值优惠。 是的，说到这个购物车啊，现在应该是家家必备，买菜购物啊都需要。那我们本次打造的健康瑞麟轻松出行的购物车有几大优势。第一个就是带凳子，很多的老年人会冲着哪家的开业优惠大坐公交车去买东西，还有家里的宝宝也会带着一起去买菜。那这个带凳子的手拉车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休息小憩了，承重呢可以达到200斤，都是加粗钢材，完全安全。宝宝也可以坐在推车上推着走，可以解放双手。 没错了，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水晶轮。我们都知道啊，一款购物车耐不耐用就是看个两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看轮子。为什么超市送的那种用个把月就坏了，而且一定是坏的轮子，就是因为呢他们用的是塑胶的。我们的水晶轮呢可以用几年的时间，爬楼上坡完全没有阻力。而且呢，我们这一次选用的是一边三个水晶轮，真正的人性化设计。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材料厚实，牛津布大容量。所以为什么这款车外面买的话一辆就得是198元，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质量不一样。 下一季度的进货价格正在谈判当中，那仓库当中呢现在是三月份的库存，其实呢也是新鲜的生产日期，但却是最后一批可以用89块钱一盒的价格订购得到的瑞麟羊奶了。那今天呢获得的门槛非常低，只要大家一次性订购8盒瑞麟羊奶，花费712块钱就可以免费送您一个。各位是不是非常震撼？在羊奶涨价之际，大家订的多，我们送的就多。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完全开通， 是 打进电话，8盒羊奶喝上4个月的时间，再送一台198元的带凳水晶轮的爬楼购物车，全国优惠首发，先下手先送货。4007106108，4007106108。 优惠活动刚爆出去呢，就看到4007106108、4007106108的热线开始活跃了。 是， 尾号是9423的朋友就说了，羊奶喝了3年了，就是看中我们的羊奶品质好。这一次呢，订购2组16盒，说手拉车很喜欢，带凳子的也适合老年人。还有这边6647的朋友说，知道要涨价，想囤个1年的货，问我们可不可以？ 如果您是老会员，那是可以的，我们有这个寄存的政策。其实呢，说到我们的瑞麟羊奶，销售了几年就火爆了几年。 对。 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我们在坚守品质。今年的315又爆出了很多的食品安全，而我们做的是以一颗推广中国好羊奶的初心在坚持做这一件事情。 所以呢，瑞麟才会有高复购率啊。那现在呢，拨打进4007106108，在涨价之际，我们给大家带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优惠，订购8盒羊奶只要花712块钱，就可以感受到4个月的瑞麟羊奶的纯香鲜，就可以再免费拿回家一辆可以用上几年时间的带凳水晶轮可爬楼购物车。 是的，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已经满线，如果打不进来请耐心重拨。马上712块钱您就再也买不到8盒的瑞麟羊奶了。 对， 因为涨价就在这几天，库存一旦销售完毕就再也享受不到优惠。而且我